抗拒你容颜，把心花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花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你仿佛从没见过我，只是让我蒙上 中等了一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为痴心献身，情是那么笨，真心当都是遗憾，缘去一生接受那不幸，情如冰封不沾尘，埋藏雪中的斗阵，梦来梦里是你走近，祈求梦中的亲近，流连知识的背暗，越是痛苦我越无怨恨，因他得在心，死留恋他那点真，他为痴心献身，情是那么笨，真心得都是遗憾，一生接受那不幸，情如冰封不沾尘，埋藏雪中的斗阵，梦来梦里是你走近，祈求梦中的亲近，流连知识的背暗，越是痛苦